誒有 我另外一個， 有另一個係 last minute 先報名嘅，有啲 講唔掂數。 我見到啦，審感添啊， 審感添啊，就係啦， 講唔掂數。 舊年就係輸俾佢少少咋， 所以益咗何俊仁，話俾你聽，講唔掂數。因為點解咧？中聯辦叫何君瑤去啊嘛，就叫阿審感添收皮啊嘛。屌審感添條氣唔撚順啦，我點解要益你啊？嗱，老實講，如果呢啲咁嘅 case 咧，阿爺一定會懲罰你嘅。如果你俾何俊仁再贏嘅話，佢諗住本來先揾個何君瑤，話曬都係律師會會長，夾一個鄭松泰仲唔食你呢個何俊仁？ 喂喂，阿龍，喂，講埋幾嗰幾個人嘅名單啊，大佬，我唉， 係 魏忠、張永偉、何君瑤、何俊仁、鄭松泰、沈錦添，搞掂。 哦，系嗱，我哋 五个人嘅原来屌，我真系 六个人啊， 六个啊，屌， 六个添啊，屌， 系啊，真系以后真系少讲为妙啊，大佬，即系佢个区啊， 即系为咗打击何俊仁，哇，搞成棚戏出嚟，大佬， 又要讲多次，仲升讲完啦，张伟， 屌你俾几张 A V 相啊， 郑松泰、沈锦添，搞掂， 你俾几张 A V 相啊，何俊仁睇，叫佢冇捻选咪算咯，系咪啊？或者话俾佢听，你喺花生台， 唔系，我觉得 做节目好捻受欢迎嘅，你听你做节目咧好过咧喺度喺街度见到你何俊仁咁啊得。 嗱，我整条桥俾佢啊，即系老实讲，即系因为阿泰咧，即系呢个松泰博士咧，咁成日就话佢睇 A V 就唔好选佢啦。喂，老实讲，即系我 有边个麻甩佬唔睇 A V 嘅？ 我哋之前咧原本咧就谂住就系话咧喺嗰区啊嘛，即系搞一个选举论坛嘅咁啊 A V 人咧就话即系啊， 我搞佢啦， 一勾咗佢啊，屌，即系咁喂，咁你如果你话要反驳佢，好简单啫。你嗰个咩台嚟噶？ 热血时报。 热血时报。你旧年嗰阵时，你喂，你可以揾个吓、啊、鬼婆上嚟跳舞。 鬼妹。 你嗰个咩台嚟噶？你支唔支持你个台里边搞呢啲咧，叫做系荼毒青少人心灵嘅一啲节目噶？你话我睇 A V。喂，你有边个男人唔睇？喂，但系你搞 A V， 仲有揸波添啊！仆街！ 你叫埋 A V。 如果你俾你选到区员嘅话，你会唔会拎我？你叫我细路走上嚟，你呢、這个即系吓地板里边，即系俾个鬼妹你揸波噶？ 咪系咯。 哇，咁撚樣都得嘅？ 何俊仁唔知嘅。 喂，自己睇啫，自己睇冇所谓。但你自己你组织呢啲咁样嘅嘢，荼毒后生仔。 唔系咁，如果我系郑容泰咧，就答你咧、啊，何俊仁，你咁系咪代表五十部你先会一百部先？ 唔系你成日，喂你问你咁，你答我，你支唔支持热血时报搞呢啲咁样嘅节目？咁你答我，冇所谓，我认，我系睇啊！屌你老尾，全撚部香港人都知我睇噶啦，惊乜撚嘢？ 九成男人都睇嘅啦，系嘛？唔睇嗰都唔系男人啦，系咪？ 咁你会唔会谴责《热血时报》搞呢咁嘅节目啊？悔人悔道啊？咁你即系喂，根本就收咗皮啦，呢个卵样啊！节目时间差唔多，喂，记得啊，屌你大军佛告急啊，快卵啲报名啊，屌啊！ 拜拜， 拜拜。